炸弹有了，至于怎么使用就不用杨小景再教了。这些跟着罗兰的庆氏作战人员一个个都是军中精锐，用起这玩意儿来简直熟到不能再熟了。原本罗兰他们也走私进来不少炸药，但是突击李氏的时候给全都用完了，现在补充了军火，一个个都是跃跃欲试的表情。大家被实验体撵了这么久，总得杀点实验体才解恨呢。不出所料，刚才下水道里那四颗手雷的爆炸声将周围上百头实验体都吸引过来了。逃跑时罗兰回头看了一眼，赫然发现那些实验体如履平地般在不规则的楼体间穿梭自如。忽然间轰隆一声，冲天的火光在他们身后爆发开了，正好经过炸药旁边的实验体被巨大的横推力量给轰飞了。之前负责布置炸药的庆氏军人相视一眼，他们原本以为炸药的威力不会太大，毕竟都是土法制作的，但这炸弹的威力远超出他们的想象。他们不禁看了杨小锦一眼，这竟然是个女孩制作出来的。只见数头实验体被炸得四分五裂，但这并没有让其余的实验体畏惧，而是更加激发了他们的野性与凶狠。爆炸声不断在任小素他们身后响起，可是一颗颗炸弹在他们实验体追赶的路径上爆炸之后，却始终没见实验体减少。不是他们没能炸死实验体，而是一直有新的实验体追赶上来。这些实验体似乎发狠似的，非要将他们这群人给杀死。罗兰捂着脑袋牙疼道， 哎呀，炸弹虽然多，但架不住实验体的数量更多呀，这样就算我们跑出壁垒也逃不过他们追杀吧。 眼看着壁垒大门已经出现在视野里，可大家并没有马上要解脱的轻松感。这实验体不是固定思维的傻子，不是逃出壁垒他们就不追了，就算逃出那扇大门也不见得大家就能得救。然而就在此时，忽然有装甲车直接从原本就破碎的壁垒大门闯了进来，破碎的大门碎片在空中爆裂翻飞。罗兰看到了那魁梧装甲车上银杏树叶标志，黑色的装甲车犹如陆地上的巨型猛兽一般横冲直撞着，一辆接一辆的庆氏装甲车轰鸣着引擎闯了进来。任小素粗略一数便觉得这怕不是得有几十辆，难道庆氏来了一支作战部队吗？罗兰忽然不跑了，而是在街头站定，他面对着正奔涌而来的实验体狂笑起来， 孙子们，爷爷的援兵到了！ 这个原本捂着脑袋逃命的胖子忽然像是有人撑腰了一般嚣张起来。只见那一对装甲车呼啸着从众人身边驶过，硬生生地挡在他们与实验体之间。庆振从其中一辆车上走下来，追随着他的还有茫茫多庆氏作战人员。这些庆氏的作战人员各自跑到自己的作战位置，只见他们装甲车上架势是重型机枪。当庆振平静地命令他们开火时，那一架架重型机枪忽然吐着火舌如雷霆般怒吼起来，无数的子弹在视野可见的范围内迅速交织成网，硬生生对实验体拉起了一场恐怖的金属风暴。密密麻麻的子弹壳从装甲车顶端掉落，只是半分钟的时间，这些装甲车周围地面都变成了黄澄澄的一片，那是被弹壳铺满的道路。只见那些原本连子弹都不害怕的实验体被这金属风暴扫在身上的时候，那坚韧的躯体竟被子弹直接穿透，并且被子弹巨大的冲击力打飞，在空中还没能落到地面就被重新扫来的子弹洪流给打成了一滩烂肉。原本这里还有数不清的房屋，可是当金属风暴席卷过去的时候，只见那一排排的墙体就如同粉末一般被摧枯拉朽般的毁灭，那一栋栋因子弹倒塌的大楼宛如山青。一些实验体之前躲在了楼体后，可他们根本没想到这子弹的洪流竟然可以硬生生把楼体也给摧毁。任小素没有继续逃跑，而是怔怔地看着这暴力血腥的一幕。这大概就是人类曾掌握世界的缘由，那庞大的文明制造出了连鬼神都畏惧的武器，堪比海啸般恐怖。这是庆氏财团独有的重机枪，整个枪体犹如一个个厚重的铁匣子，这重机枪外号就叫山青，意指 可摧毁山峰。这时，任小苏看到装甲车车厢内部像是有几根金属管子连接在腔体之上，那是装甲车自带的冷凝设备，用于防止腔体与枪管过热。庆枕就站在道路的中央，静静地看着实验体一点点在人类文明的热武器中退缩。那些悍不畏死的实验体终于怕了。这时，所有人忽然发现远处一栋楼顶正有一头直立的实验体正冷冷地盯着他们，而庆枕则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着。罗兰对任小苏笑呢，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里有一半都是我113壁垒的旧部，厉不厉害？ 任小苏没有说话，原来这庆枕已经收拢了罗兰曾经在地震里失散的部队，这两兄弟之间应该保持着通讯，不然罗兰看到银杏标志后也不会立马变得有恃无恐起来。实验体开始撤退了，庆枕冷声道， 不要追击。 大家都明白，论阵地战肯定是他们这重机枪厉害，但如果追击进去展开巷战，那庆氏这点人还真不够看。而且这是李氏掌控的壁垒，他们庆氏没必要帮李氏把这里的实验体都清理干净，让李氏自己头疼去。庆氏财团曾经掌握了21座壁垒，但经过静山地震一事后只剩下了19座，如今庆氏的人巴不得其他财团也损失几座壁垒，这样才公平一些。当实验体向着城市深处撤离之后，罗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哎，赶紧给我拿点水来。 只见几名士兵从装甲车上抬下了几桶干净的水，然后给罗兰身边难民式的战友们分发杯子。庆枕看着他笑道， 我就说让你早点撤离，结果你非要觊觎李氏的科研成果，为了那玩意儿遭罪，不值。 你不知道。 罗兰喝了口水说道， 李氏那边研究出接驳神经元的技术了，以后他们就不用再给纳米机器人上面覆盖程序了，人体大脑自己就是程序的载体，这技术很重要啊，你想想能进行复杂操作的纳米机器人多恐怖啊。 庆枕笑道， 这世上重要的技术很多啊，但这个不是我们需要的，光有这个技术没有在纳米机器人领域上有重大突破，我们拿了技术也没地方用。 我们可以卖给其他财团吗？ 罗兰大大咧咧地说道，他指着杨小姐， 你看他们杨氏也想要这玩意儿来着，我干脆卖给杨氏。 庆枕目光转移过来看向任小素和杨小姐，他对任小素说道， 之前你救过我哥哥，我承诺过欠你一个人情。 哎，这人情还过了啊。 罗兰赶紧说， 哎，我替你还过了。 任小素不乐意了， 这次又救了你好几名士兵呢。 罗兰也不乐意， 那是人家许钱楚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是人家许钱楚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忽然发现自己竟一时间无法反驳。这时罗兰忽然惊愕道， 哎，许钱楚呢？他影子不刚才还在这儿？ 杨小锦淡定道， 他怕你们抓捕他，已经跑了。 任小素附和道， 对，已经跑了。 庆枕对身边的人说道， 今天开始不再通缉许钱楚了，我们庆氏财团与他两清。 交代完之后，庆枕看向杨小锦问道， 暴徒为何会把我当作目标啊？ 你自己建立的核试验基地自己不清楚吗？ 杨小锦冷声道。任小素很想说，姑娘啊，现在对方人有点多呀，先别跟他们争辩那么多。结果庆枕笑道， 这基地连我庆氏主席团都不知道，你们竟然先发现了，可是因为这个我就得死？ 杨小锦平静地看着， 你在试图去掌控人类都无法掌控的东西，世界就曾因此毁灭，你这是在玩火？ 庆枕摇摇头， 那是核的错吗？那是人类的错误啊， 你不知道核反应堆里那蓝色的光芒有多么美丽，这是世界的馈赠。 人类本就不应该去试图掌握能够毁灭自己的力量。 杨小锦执着道： 我们应该因噎废食吗？ 庆振认真说道： 如果有核发电站，我们将省去多少能源损耗。 这时庆振忽然让人拿来一个照明设备。 这是我们的川灯，不出意外的话，它能不借助外力明亮20年之久，这就是核的力量。 但如果核被再次用于战争呢？ 杨小锦平静问道。庆振笑了： 哼，它也同样可以用来结束战争。其实你我都说服不了彼此，今日我们面对实验体是战友，但我今后随时恭候暴徒的大驾光临，大家都不必手下留情。 说着他忽然从唐州那里拿过一块硬盘扔给杨小锦： 这是你们杨氏想要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纳米技术还只是用于医疗，但如果配上接驳神经元技术后投入军用会是什么样子？难道杨氏想要获得这项技术不是为了战争？ 其实庆振说的没错，如果只是辩论的话，庆振和杨小姐谁也没法说服谁，因为在任小素看来，双方只是立场有所不同，却没有办法区分对错。因为所谓对与错，那都是别人施加给你的定义。可不管是核还是纳米机器人，任小素都觉得他们本身确实没有对错，就看用他们的人有着什么目的。就在众人僵持时，任小素忽然提出自己的疑问： 我有一个问题，那个纳米机器人那么好使吗？ 以前不太好使。 罗兰通俗地解释： 以前吧，也就是能通过一些小的编程让他们疏通一下血管啥的，但是如果他们能与神经元接驳投入军用可就不一样了。 任小素愣了一下： 有什么不一样？ 你想啊，那些细小却坚韧的纳米机器人可以成为你新的骨骼和肌肉，而且接驳神经元之后，它们就像你的手指一样服从指挥，不需要给什么特殊的指令，你怎么用你的手怎么用它们就行了。 罗兰说道。 感觉听起来还是很一般啊。 任小素说道。 哎，算了，跟你说不通。 罗兰鄙夷道。 跟文盲没法交流。 任小素不乐意了。 我这次考了560分，你说谁文盲呢？你当初考了多少分？ 罗兰尴尬了。 提这干嘛？ 杨小锦平静地看着任小素，他忽然发现任小素的脸皮是真厚，连自己都骗。此时庆振笑道：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都是战友，以后的事情那就由时间来评判吧。那个硬盘我们用不到，你尽管带回去。 杨小锦忽然问道： 你们当初抓到过实验体的活物，研究结果出来了吗？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庆振想了想说道：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他们浑身都是癌细胞，不，准确地说是一种达到自身平衡的癌细胞。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所发现的癌细胞大小其实并不一致，而且会出现聚合、双合、异型合，但他们身上的不同全是双合，而且整齐排列间，甚至与正常人类细胞无异。我怀疑这是曾经的火种公司在试图寻找一种永生的方法。曾经有一位女性死亡后，她身上的癌细胞却被救活，最终这个繁殖了几万代的癌细胞被命名为海拉细胞。 任小素忽然问道： 这都是已经证实的还是你的猜测？ 哦， 庆振笑了笑： 我的猜测，毕竟我们开始研究实验体也没有多久嘛，你们听听就好。 任小素寻思着：你都是猜测还说得这么笃定干什么？ 等等， 杨小锦忽然猜测道： 那他们有选择的对人类进行注射药剂，那这个选择是不是只选择身上有癌细胞的人？ 庆振说道： 不过我觉得癌细胞诞生于一枚细胞的基因突变，如果你要定义它的话，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无法控制方向的进化。只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进化始终是残次品罢了。 今天任小素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些东西甚至是他以前都没怎么接触过的。某一瞬间，任小素有点羡慕这些人接受过完整的教育，因为这意味着面前的这些人曾完整的去了解过这个世界。 我们这就分道扬镳吧。 庆枕笑了笑说道， 哼，说起来我现在还是个被软禁人员呢。 你不担心他们对这个世界造成威胁吗？ 任小素忽然说道。庆枕摆了摆手，踏上装甲车。 我还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过，大概只有小朋友才会觉得他们有多么可怕吧。 任小素看了看杨小姐，她寻思着，难怪杨小姐要拿狙击枪崩他们，这么装逼的选手不崩一枪真是可惜了。不过他和庆氏的关系从敌对到现在忽然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起码下次再和罗兰见面，两人不用立马就分出个生死来。其实任小素跟庆氏的立场并没有什么冲突，他也不过是个想要好好活在这个废土世界里的普通超凡者而已。任小素看着装甲车绝尘而去，他召唤出影子，扛着自己和杨小姐就跑。刚才实验体是因为惧怕那些装甲车才撤退，这会儿装甲车走了，他们再不跑，搞不好就跑不掉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呀？ 任小素在影子肩上颠簸着问道。 回88壁垒。 杨小姐说道。 88号壁垒，听起来好远啊。 任小素感叹道，毕竟差着好多序列号呢。 不算太远。 杨小姐说道。 只隔了两座壁垒。 哎，那为啥序列差这么远？ 任小素疑惑了。 以前叫101壁垒。 杨小锦解释道。 后来上一任财团说叫88吉利，就改名了。以前的88号壁垒现在叫101号。 任小素愣了半晌都没说出话了。还能这样的吗？这他妈也太封建迷信了吧。 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我先找到研究员他们再说，我之前让他们往北走来着。 此时天色刚刚亮起来，两个人在影子左肩和右肩上有一茬没一茬地聊着跑远了。身后那座阴森残破的壁垒城市在视野里越来越远，以后再来这里的人恐怕没人能够想到这里曾经有多么繁华。此时此刻，许贤楚在荒野上跋涉着，因为离开庆氏所掌控的地缘已经很远，所以他已经不再担心庆氏能把他怎么样了。昨天经过宗氏财团的集镇时，他还拿任小素给的钱买了不少物资呢。不得不说，庆氏财团的钞票还挺好用的，除了付点手续费以外，并不用担心花不出去。这年头，奔走不同壁垒的人，身上常年都带着不同财团的货币，非常不方便。越往西北走，路上的景色便越发的荒凉起来，有时候一阵风吹来能掀起漫天的黄色沙土。忽然间，许贤楚停下了自己的脚步，他愕然看到荒野上正有一队人骑着摩托车飞驰而来。许贤楚感受到危险逼近，立刻召唤出了自己的影子。宗氏集镇上的流民给他说过，再往北走要小心土匪，可是召唤出影子的一刹那，他愣住了。只见他和影子的面前分别巨现出了一口漂浮的大黑锅，男人不分青红皂白就远远地朝许贤楚开枪射击，可那些子弹打在那口黑锅上面，根本连个印子都打不出来。许贤楚乐了，自己的能力竟然进化了。至于这些土匪，超凡者还怕土匪吗？许贤楚狞笑起来，他得拿人 试试自己的新能力了。109壁垒被实验体摧毁并占领的事情，在当天出事的时候就已经快速地传向整个人类文明的壁垒同盟。如果说113和112的毁灭是地震天灾所为，人类也没什么办法，那么109壁垒的毁灭便意味着人类的生存地位再次受到非人类物种的挑战。因为109壁垒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毁灭的，这威胁来自一个新的族群，并且这个族群的进攻性非常强。壁垒屹立在这个世界上已有上百年之久，曾经人类文明的一些强大王朝也不过200多年而已，所以人类几乎都习惯了壁垒里的安全生活。然而现在实验体的出现告诉人类，他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从109壁垒前往庆氏111壁垒的路是很平坦的。此时装甲车队不知去了哪里，只剩下两辆越野车在旷野里奔行着。一路上越野车在身后掀起了巨大的尘土，远远望去声势惊人。静枕坐在车子后排闭目养神，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他旁边的罗兰一直在吃东西，时不时跟庆枕说两句话。 不，咱们就真的回111壁垒树上就行了， 罗兰愤愤不平地说道。 主席团这是卸磨杀驴啊，我们给庆氏干了那么多事儿，结果现在说软禁就软禁。 庆枕睁开眼静静地看着罗兰。 你说自己是驴就行了，不要带上我。 用错词了， 罗兰纠正道。 但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就行。 庆氏是我们的家，不回庆氏回哪儿去啊？ 庆枕懒得解释那么多。 这次你跟我一起回去吧，你也就在我身边还算安全一点，把你放到别人家的壁垒里，不知道你又会搞出什么事情来。 我搞事儿也没有白搞啊，我这不是成功拿到李氏的科研成果了吗？只是被你送出去了而已。话说凭什么送给杨氏那小姑娘啊？就算我们纳米机器人的技术没有突破性进展，可万一以后突破了呢？你想啊，咱俩都是普通人，这纳米机器人完全可以让我们跟超凡者一样。 我并不喜欢打打杀杀。 可你一直在干打打杀杀的事情啊，大家都认为你最擅长这个不是吗？ 我最擅长的是养花。我警告你，回去以后你连碰都不能碰我养的花。 哎，行吧，我碰你的花干嘛？我可以碰女人啊。话说回来，我还是觉得把硬盘送给杨氏有点可惜了。 不可惜啊，李氏的一座壁垒被毁，科研成果还被夺，为了解决内部矛盾，一定会把矛盾点指向外部，到时候杨氏就成了他们的目标，我们这两个邻居打起来，我们才能高枕无忧。 哎呀，哪那么容易打起来啊，好久都没真的打过仗了。 庆枕看着窗外平静道。 问题就在这里，人类世界好久都没打过仗了呀。我们人类如果不发动战争，那还是贪婪的人类吗？ 瞅你说的，你这叫丑化人类。我就不喜欢打仗，全是生活所迫。不过暴徒现在发现了你的秘密基地，得加强防范才行。 他们没有发现，只是猜测而已。 你怎么知道？ 以暴徒的性格，他们要发现我们的核试验基地，恐怕早就把那里给炸平了。 此时罗兰忽然喊道。 哎，你看前面。 只见前方道路上停着一支车队，正全副武装地堵在了他们前往111壁垒的必经之路上，那些车辆上面都印着银杏树叶的标志。罗兰乐了， 嘿嘿，主席团还挺重视你的嘛。 庆枕等他们的车子停稳后下车，对面车队里一个身穿西装的人戴着墨镜走了过来。 庆枕，你知道自己现在处于禁足期间吗？ 庆枕诚恳解释道。 周秘书，你听我解释，你们不是想把罗兰这胖子也抓回来软禁吗？我现在帮你们把他给抓回来了。 罗兰在一旁附和道。 哎，对对对对，他把我抓回来了，费老大劲才把我抓回来的， 我激烈反抗来着。 对面的穿西装的周秘书愣了一下，他原本以为双方会因此爆发冲突的，他甚至带了部队过来，结果没想到庆枕竟然找了这么个说辞，搞得他情绪都有点不连贯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周秘书冷声说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109B 里干了什么，你的那支部队呢？庆枕，你身为财团的人，竟然还养了秘密部队。 庆枕沉痛地说道， 部队在抓捕罗兰的过程中全部阵亡了。 对，我罗兰可不是那么好抓的。 周秘书都给气笑 了，你俩跟我在这说什么相声呢？ 然而此时庆枕的表情渐渐地平静下来， 给你个台阶你自己走下去就好了。 顿时间周秘书忽然感觉自己颈后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在他面前的仿佛是一头老虎一般，哪怕对方只是静静地站着，却如同凶狠的猛兽，让人心生畏惧。只见庆枕走到周秘书面前，摘下对方的墨镜戴在了自己的脸上。 太阳有点毒，正好缺副墨镜。周秘书，想问那支军队的事情得让主席团亲自来问我，你还不够格。 周秘书转身上了车。 你呀，等回到 B 垒，我看你还有没有今天这样的气焰。 说着车队发动了，朝着111 B 垒驶去。此时周秘书坐在车上，手微微有些颤抖。此时此刻，任小素和杨小锦身上的伤势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他们一直往北走，速度却并不是很快。杨小锦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烈日，说道， 我们没有走错方向吧？怎么还没有看到六元他们？ 没有，辨认方向是这荒野里的基本技能，只是颜六元他们有没有走错方向就不知道了。 不会，我们昨天还看到大队篝火的，看样子109B 垒最终还是逃出来了不少人的，他们应该和逃难的大部队在一起。 我有个问题。 任小素忽然问道， 你们真发现庆枕的核试验基地了吗？ 杨小锦看向他， 没有，我只是在炸庆枕而已。之前他的人与几位高能物理的研究专家接触过，结果那几位高能物理的专家很快就失踪了，连同家人一起。但是庆氏财团一直都没有进行过相关方向的研究，所以我们怀疑这是庆枕的私人行为，他肯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 他不是庆氏的人吗？为什么要防着自己家呢？还建立自己独立的基地？ 任小素不解。 因为他很清楚。 杨小锦解释道， 在这100多年里，庆氏的十多位影子几乎没有谁能善始善终，影子终究只是影子。 哦， 任小素点点头，那这庆枕也算是在自保了吧。杨小锦说道， 之后我们对外解释也最好说是许贤楚救了我们两个，不然的话你的能力很容易暴露。这次我是很认真的劝你，千万别让别人知道你有复刻别人能力的能力，这个东西如果让别人知道就太危险了。 任小素愣了一下， 等等，你们暴徒的人都知道徐贤楚不在109壁垒了呀，这怎么圆？ 那也是我炸你的。 呵呵。 其实任小素心中还有很多未曾解开的疑问，正在一一向杨小锦求证。 陆源也是暴徒的人吗？我看你之前掩护他来着。 他不是暴徒的人，他是杨氏的人。杨氏一直以来与李氏一样都在开发纳米技术，因为他们坚信纳米技术一定是未来单兵作战的突破口。其实庆枕说的没错，杨氏想要纳米技术也是为了战争在做准备。 那暴徒和杨氏是什么关系？ 暴徒是杨氏第一个超凡者创建的。其实暴徒跟杨氏的关系很复杂，如今暴徒和杨氏理念不合，已经逐渐开始分道扬镳了，只是双方的关系却没有那么好掰扯清楚。 其实暴徒一开始并不叫暴徒，只是大家都称呼我们为暴徒，我们索性就当这乱世里真正的暴徒也没什么关系。 至于暴徒和杨氏现在到底处于一种什么关系，任小素也没再过多的追问，毕竟这好像是杨小锦的家事。不过任小素忽然有点不适应，他只是一个流民而已。杨小锦在一个石头前面站定，只见那块石头被人用刀子刻了一个奇怪的标记。他从兜里掏出一根指头长短的金属棍，当杨小锦掰开这金属棍的末端时，一枚信号弹顿时冲上天空。任小素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大概是杨小锦发现了暴徒给他留的信号了吧，看样子他正在召唤同伴。忽然间斜刺里一辆车从一道小道里冲了出来，洛心雨在越野车的后座探出窗外疯狂招手： 小锦，还好你没事。 那辆越野车在任小素他们面前停下，开车的人正是陆远。他从车上下来对杨小锦说道： 回家吧，这次任务失败了，邢玉本来拿到了硬盘，结果被罗胖子抢走了。 杨小锦从兜里掏出那块硬盘来， 庆诊送给杨氏的礼物，似乎有意让杨氏和李氏的矛盾加深，不过没什么问题，两家关系本身就不怎么样。 洛心雨欢呼了一声，不过他们更关心杨小锦是如何脱困的。杨小锦解释道： 许贤楚和任小素联手救了我，许贤楚现在的实力很强，需要留意一下。 洛心雨愣了一下： 我当时看过战场的，他们俩人有这么强的杀伤力吗？ 主要是许贤楚的功劳，不过现在许贤楚已经往178壁垒去了。 杨小锦淡定道： 哦，那我们可以回家了。 洛心雨对任小素调侃道： 哎，任小素，你要跟我们回88号壁垒吗？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摇摇头说道： 不了，我还得去找我弟弟。 杨小锦看着他： 我得走了。 任小素嗯了一声。杨小锦说道： 找到颜六元他们就来88号壁垒吧，我在那里等你。 好。 说吧，杨小锦便跳上了越野车，洛远一脚油门，那越野车便轰鸣着奔向远方。其实任小素知道双方终有一别，但成年人的离别从来都是风轻云淡的，伤感那都是诗人的事情，想要重逢的总能重逢。任小素看着那辆车渐渐远去，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大喊： 你们往北捎我一程啊。 然而越野车已经走远了。天上忽然飘起雪花了，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看样子格外的大一些。那漫天飘舞的雪花仿佛要清洗着废土之上的血迹一样。北方一处营地已经升起了不少的篝火，上万人在寒冷的荒野上瑟瑟发抖，只有眼前的一点火光还能给他们一些温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实验体破城时虽然全力追杀壁垒居民，可他们毕竟也才1000多的数量，而壁垒居民的人数则有数十万之多，终究有人能够冲破他们的围追堵截。而且当时李神坛身边的小女孩也出手了，给一批难民打开了一条生路。如今李神坛和那个叫司立人的小女孩已经不知去向，难民们在他们离开之前苦苦哀求这两个人能带他们一起走，结果李神坛说让他们往北走，往北走找到一对骑自行车的人就有活路。听起来这更像是李神坛跟任小素开的一个小小玩笑。难民们对这个救了他们的李神坛敬若神明，可是这些难民并不知道李神坛其实就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之一。而李神坛在向109壁垒的李氏财团复仇之后便没有再出手， 而是往李氏的其他壁垒城市进发了。他似乎要以一己之力去尝试颠覆整个李氏。然后难民们在北方就遇到了正在休整的自行车队。相比颜六元他们一个个骑着自行车背着双肩包，难民们看起来就惨多了。此时王富贵忽然神秘地说道， 六元，我找到了一个好东西，说不定可以派上大用场。 颜六元看向王富贵， 富贵叔，你找到啥了？ 王富贵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副扑克牌来。 看到没，一盒子炸弹。 颜六元看着王富贵手里的那盒破旧扑克牌，他很认真地解释道， 我哥手里的扑克牌才是炸弹，在你手里他只能用来打斗地主。 旁边的王大龙说， 不能炸金花吗？ 颜六元顿了一下， 也可以。 可能是上次任小素的四个三惊到王富贵了，所以现在王富贵对那炸弹始终难以释怀。之前在路上捡到一盒不知谁掉出来的扑克，他还挺开心的，这可是军火呀，结果现在颜六元竟说他没法用。王富贵咂巴咂巴嘴说道， 那我给任小素留着。 颜六元哭笑不得。任小素拿的扑克虽然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扑克，可那是超凡能力具现出来的东西啊。旁边难民人群里一片哭声，而颜六元他们则火热地讨论着扑克的事情，眼瞅着斗地主就要打起来了。不得不说，有准备和没准备是不一样的。虽然户外也很冷，就算准备充分了也很难熬，但是人都是活在对比之中的，看看其他人那么惨，也就不觉得自己惨了。陈无敌在旁边小声嘀咕道， 师父都要被女儿国国王拐走，你们还有心情玩牌？ 王富贵乐呵呵地笑道， 你放心，师父肯定不会抛下我们走的。 真的？ 陈无敌眼睛一亮， 真的真的。 那我们玩炸金花吧，我炸金花贼溜。 这时远处人群里忽然传来惊呼，陈无敌顿时站了下来，朝人群中望去。那个男人穿着秋衣秋裤，肯定冷得扛不住了。男人他不敢抢，只能抢女人，衣服他穿不上，但他可以抢围巾。你很难想象到有些人在逆境中有多么的卑劣，只要能活下去，他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但是才只是逃亡的开始。颜六元和小玉姐他们这些流民很清楚，这逃难的队伍以后会越来越糟糕。上次逃难时天气还没有这么冷，所以人性还没有被逼到绝境，食物也并没有那么紧缺，因为他们找到了一片红薯地。但这次不一样了，人性里的恶会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张牙舞爪。陈无敌起身大步走了过去， 你给我松开。 那男人看向陈无敌， 关你屁事儿，你管好你自己吧。 陈无敌被对方逗笑了， 哼，我齐天大圣转世为人就是要管尽这世间的不平事，再不松手，我这一拳下去你可能会死。 篝火旁边的颜六元他们静静地看着这一幕，陈无敌是个什么性格他们也都清楚。以前大家还怀疑过陈无敌是装的，但他们发现陈无敌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幻想着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英雄。其实颜六元小时候跟着任小素去酒馆听说书人讲故事的时候，也幻想过自己成为英雄来着，但任小素那时候就给他说过，这世界除了不需要眼泪以外，也不需要英雄。那时候颜六元觉得任小素是在说谎，明明任小素那时候听故事也很起劲啊，所以任小素心里也曾有过一个英雄梦吧，只是被任小素掐灭了而已。如果说人类放弃肢体力量是智慧的代价，那么熄灭梦想对于任小素而言就是生存的代价。不过颜六元觉得任小素选择救助江湖并且带着陈无敌上路，那就说明任小素的英雄梦并未彻底熄灭。 此时，那个抢东西的男人一拳率先抡向陈无敌，可陈无敌连躲都没有躲，就任由那一拳砸在了自己的脸上。只听咔的一声，那男人的手腕似乎断掉了似的，而陈无敌却一点事都没有。颜六元在远处喊道： 嘿，别打死了。 好。 说完，陈无敌便轻轻一拳抡在了男人的肚子上，只见那男人缓缓倒地，整个人都被锤麻了。陈无敌说道： 小小教训一下，以示惩戒。 被抢围巾的女人站起身来，夺回了自己的围巾，然后赶忙对陈无敌说道： 哎呀，谢谢你啊，太谢谢你了。 小事。 陈无敌说完便打算转身离开。此时，那个女人忽然像是要跟陈无敌拉近关系似的，对陈无敌说道： 咱俩还挺有缘的，哈哈。 就在这荒郊野外，能有人帮助，那肯定活下去的几率会大一些。陈无敌他们那一群骑着自行车的人太扎眼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准备充分，还带着食物，所以这大姐想要跟陈无敌套套近乎。陈无敌回头， 有缘。 大姐羞涩地挽了挽头发。 你不是齐天大圣吗？我叫紫霞呀，赵紫霞。 陈无敌当时脸上的表情像是被雷劈过一样。 你是紫霞？你这年龄不对吧？ 赵紫霞开玩笑道： 啊，可能比你早展示几年。 陈无敌有点绝望，这哪是早转世了几年，早十几年都有了，你也太着急了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